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银国企庆中秋，永林家居广场首届家装补贴节来了！9月30至10月8日，荣耀开启，家具、建材、家装补贴可高达3000元，现场品牌家居1元起拍，满额抽奖不限量。手持永林家装补贴卡，到店即领精美礼品一份，比开业更劲爆的优惠力度，尽在永林家居广场。良乡店地址：长虹东路56号。 959资讯快报。 日前，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要求各单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坚持内涵建设，采取有力措施，支持推动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加快发展，取得更大建设成效。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4部委印发《促进道路货运行业健康稳定发展行动计划2017至2020年》，旨在切实推进道路货运行业转型升级，实现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实践实施包括推进道路普通货运车辆异地年审和驾驶员异地考核，推进跨省大件运输并联许可全国联网，改善货车司机停车休息条件，选择典型省份试点建设司机之家，对使用 ETC 非现金支付并符合相关要求的货运车辆给予适当通行费优惠，推进从业人员在各项社会保险中优先参加工伤保险，编制公布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处罚清单，完善交通运输业个人纳税人异地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推进开具高速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发票，开展道路运输驾驶员免费网络继续教育，取消部分道路货运行政审批事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我国道路货运行业从业人员高达2100多万人。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结冰。

就倒进高脚杯，我喝下的却是眼泪。一个人越喝越醉，一颗心越爱越悲。说谁对，不小心却让人心碎。爱如果可以随意支配，我就不会如此的狼狈。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

会烧成两面，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 心中已知，已早知错的是我。应知爱恋没有结果，你擦亮我，燃亮我心中爱火。可知背后我极傻，如水的眼光，仿似电迷住我，如酒的笑窝，一见未平静过，远远望你大笑曝光，我意会到明白都不可结果。你接受我，你拒绝我，我也愿意常为你唱恋之歌。